就像 夜晚三更鼓儿响。 事情呢、啊、你将会耶 个上午下午零钱熬杯，巧娘巧娘生起锅呀，村民邻里的在劳喂，打起锅呀干干净净嗦嗦哩哩， 山谷，那有我了，我不听山谷。 洗洗洗洗洗，到那么三更天。 当哥不是你的娘呀，叮叮当当。 快乐假期。